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四环玉各庄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占内侧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建平桥西向东有事故，湘红旗桥西侧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另外，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请后车小心。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不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那会儿老白哈，白姐做这个早间节目的时候就哎嗨嗨，吃了吗？最后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回到我的正常状态吧。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今天心情不错呀，我昨天喜欢的球队赢了吗？进球很爽了吗？世界杯期间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少熬夜。还好啊，这次不是那么颠倒时差的去看球，晚上看完球之后呢，还可以稍微的睡一觉哈，不要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好了，汽车音乐会，你是谁？欢迎大家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来发位置发红包了，像字母妹妹一样发红包哈，不许在我说话的时候发哈，以免我抢不到。还有蓝色狂舞减肥小丸子来了，前程抽烟喝酒烫头，还有大眼有神小鸟依人尖尖将军 Mike， 还有雨香，你们好。新朋友别眼馋哈，想加入到我们大冰箱当中呢，赶快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丁优，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6月21号星期四，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汽车的假故障现象，可不要被蒙了哟。如果您遇到下面这些情况，不用担心，有可能大部分都是正规的现象，或者是很好解决的问题。第一呢，就是新车刹车盘生锈，注意事项要温柔的制动磨合哈。这种情况在夏季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一些库存的车型，刹车盘生锈的情况比较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刹车盘呢，通常是采用钢制材料的，而这个不锈钢通常耐磨性和强度又比较一般，所以自然就会有锈迹了。出现这种情况呢，完全不用担心，只要按照手册柔和驾驶，磨合一段距离，锈迹就消失了。 再有呢就是熄火方向盘锁死，这个边扭钥匙呢边左右转动方向盘就可以了。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熄火之后呢又搬了一下方向盘，然后方向盘就固定死了。哎，其实方向盘真的没有那么脆弱，不是你搬坏了，而是方向盘锁功能启动了而已。这会儿不要担心哈，新手尤其是新手说，哎呀我这方向盘坏了，哎呀怎么不行，这怎么其实你只要轻轻的扭动一下钥匙，然后把这个方向盘的这个盘锁把它给关掉，然后左右转动方向盘就 OK 啦。不要着急又去打 4S 各种救援电话，然后急得一头汗大夏天的哈，然后多听汽车音乐会，多长常识哈，就不会自己吓自己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周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Ariana Grande Iggy Azalea Problem。 19名 罗志祥我的皇后。 就是我的皇后，就是我心跳，就是我的手放在胸口，就是为你。 18名 阿朵那么那么爱。 17名 张靓颖第七感。 16名 徐良心跳时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ticky X I got one more problem with you girl、hey.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可以跟着他一起来扭动身体，来自 Arena Problem， 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 动起来，牵着它一起扭动你的身体。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就是我的皇后，点着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全是为你守着今夜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心甘情愿为了你去吹风，为了你发现我原来拥有痴情的血统。想交给我来奋斗，而那些让你不开心的我来问候，曾经以后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取又欲求，曾经以后你拥有的权随时向我念我问我答我，因为这个宇宙我只愿意，我只愿意为你低头，为你低头，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心中，我的手放在胸口，全是为你守着，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 之痛，射到你的二维码，马上加你们为好友哈。又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罗志祥，《我的皇后》，整个心情都跟着他飞扬，被他牵动着。实话实说哈，讲实，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直播间当中手舞足蹈了。罗志祥，《我的皇后》，上周第27名，本周晋升到第19位。北京时间9:12:5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 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问候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里 Say Hello 的朋友，老朋友沙漠，还有在路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来签到了。对，这是老朋友哈，还有妞咪、特洛伊、心里话、Jesse， 你们好，老朋友，老朋友，还有谢谢，谢谢，谢谢。新朋友呢？天涯的牙，来收到你的二维码了，要加入入群是吧？希望你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玩的户外活动哈，户外活动推荐。还有大心脏陈多拉，一个老 rocker， 马上加你啊！半目之痛，别着急，马上加你啊！加你之后，我想问问你们的名字到底是啥意思？半目之痛。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继续攀升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听到了这首可以让你把心思都沉静下来，好好的去让你的美妙心情发酵的歌，阿朵那么那么的。阿朵的声音呢，很妖娆，也很感性深情，散发出诱惑系的底蕴，让人忍不住呢就想注视她眉角那千姿百媚的神态。上周第23名，本周晋升到第18位。来，我们一起唱阿朵那么那么爱。 真的是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给我们带来一阵清凉、沁人心脾的感觉，仿佛在车窗当中是明媚的春天，避开了外面这炎炎的夏日。上到第23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18位，重新给你 mix 一下哈，把这首歌曲拉长拉长，继续沉浸在这样的情绪当中。阿朵，那么那么爱，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微风带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滴，阳光在闪耀。当我想到你。烦恼都痊愈，快乐不再分心，笑容多甜蜜，因为遇见你。Oh baby baby， 这一切是不是注定？只要能走到一起，直到没有关系。Don't say maybe， 别说缘分你不相信。Oh， 这就是爱。 这张专辑的造型很奇特哈，字母 Z 呢以烟雾爆炸状态冲击世界，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昨晚李宇春在微博中晒出了自己练习跳蔡依林歌曲《我呸》的舞蹈视频，配文表示今日份的练习貌似领悟错了一些精髓，并且艾特蔡依林。据了解，蔡依林将助阵李宇春北京演唱会担任嘉宾，两个人将再次同台合作。第29届金曲奖进入了最后倒数，最佳女歌手有徐佳莹、张惠妹、彭佳慧等实力歌手入围，被誉为死亡之组，竞争相当激烈。不过曾任10届金曲奖评审的音乐人袁咏欣却透过个人的社交账号表示，阿妹这张有个严重失误，被指是在金曲前夕泄露了歌后得奖者。有音乐圈内人表示，金曲奖的机制是要到颁奖当天，所有评审才会齐聚投票讨论，最后决定得主，所以在颁奖典礼前根本没有人知道谁会得奖。金曲奖颁奖典礼将在23号登场，林宥嘉曾多次入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是否看好谁拿下歌王歌后？他表示得奖啊要靠缘分，讲座呢是个鼓励而不是一个冠军。林宥嘉近期工作很忙，忙着制作歌曲，创作量爆发，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也透露有歌手找他当制作人，是否能将歌曲集结成一张专辑，明年挑战金曲歌王宝座。他笑说有待考虑哦。以上信息由张烨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方向最内侧车道中有轻微塌陷，请后车注意避让。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One Republic Tygo Stranger Things。 第14名， 王思佳 Number One。 第13名， 王铮亮星光。 我们都有相聚的远方，也不怕为他而受伤。 第12名，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第11名，严艺丹 Love is coming through。 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Ghost town, always thinking out loud, how we gonna get out. I remember we dream of places that we could go, castles with the strange glow, people that we don't know. I remember we left a life that's ordinary from the start. We look for stranger things, cause that's just who we are. Find me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loudI'm picturing now. Castles glitter under Spanish skies, but I'm just looking out for you tonight. Snow white mountains in a foreign state. Tell me someday we'll get there. Someday. Shadow underneath your window, just in case you don't know, I can see it. You cast an unfamiliar day glow, different than what I know, shining like a halo, I can feel it. We turned our back on ordinary from the start. We look for stranger things, cause that's just who we are. Find me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loud. Show me One Republic 和 Kigo 合作，然后这是上周第二十名的歌曲，本周上升五位，来到十五位次。这是一版故事型的 MV， 这部 MV 呢不仅好看，歌曲也相当好听，让人沉入歌曲当中，聆听呢又在享受爱情的那一丝欲望和对物质上的需求当中得到满足。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做好准备了吗？真正的舞曲来了，来进入舞池当中，让我们狂欢一把。从 model 到综艺女神，再到歌手，如今的王思佳呢，虽然算不上是实力派歌手，但是这张作品也算得是上，算得上是她演艺之路上的破茧之作了。歌曲呢，小火慢慢升温，走势一路飙升 ，Number One。 展现自信的光彩 You are only one 都是 中一个的风范，独一无二，就是我们的招牌。不怕所有的挑战，刺痛的帅，把懦弱都抛开。不用再被谁崇拜，独一无二，就是 车载音量可能大一点哈，如果你的这个车载的音响够 HiFi 的话，真的是太棒了，今天算是赚到了。来，扭大那个音量。 不怕所有的挑战，刺痛被晒，把懦弱都抛开。You are only one， 不用再被谁崇拜，独一无二，你就是number one。 跟上我们的节奏，跟上我们的情绪。王思佳的 Number One， 上周第19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上升了5位。我们要继续攀升了，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寒夜星光一点微亮，从遥远的穹苍映照在脸上，浅浅浮现傻傻模样，如今天各一方，隔万水千山相望。在街头怀念着同样的时光，多年以后还依旧拥抱着最初次的温暖，说一声别来无恙。愿我们都有相聚的远方，也不怕为他而受伤。守护彼此，来自星星一样。寒夜星光一点微亮，从遥远的穹苍映照在脸上，浅浅浮现傻傻方，隔万水千山相望。在不同的街头怀念着同样的时光，多年以后还依旧拥抱着最初次 说一声别来无恙，愿我们都有相聚的远方，也不怕为他而受伤。愿你我沿途经历的风霜，化作今夜路上星光闪亮。 歌来自王铮亮的《星光》，这首歌原本的 demo 呢是以钢琴为主的抒情歌，后来王铮亮建议改成吉他了，用比较轻松愉悦的轻快节奏来表达温暖守护的心情。 风霜化作今夜路上星光闪亮，愿我们 副歌朗朗上口，是不是已经会唱了？ 不再为飘荡而飘 上周第22名，本周上升到第1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听起来很温暖、很舒服的老歌，传递的是一种浓浓的亲情。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又会唱了，一起唱。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啦呜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啦呜啦啦，真我爱那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寻找传说 已久的雪人，还要用尽我一切办法， 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让他学会念 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将家人之间的温馨展现得淋漓尽致。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周华健的老歌《亲亲我的宝贝》。 好啦，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他的演唱精准讲究，用情用气更用心。严艺丹 ，Love is coming through。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 借一盏阳光围在脖子上，温度顺着加温攀爬，好一个眉眼留在胸口处游荡，柔软慵懒无力抵抗。 Oh my dear， 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的歌曲来自严艺丹的 Love's Coming Through。 好了，待会儿回来的汽车音乐会还有张宇的雨衣之下、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刘德华的忘情史、苏燕姿的 Radio 等等。喜欢这些歌曲待会儿再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2006年，梁咏琪演唱过一首和电影有关的歌曲，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电影没有完成拍摄，而这首充满了夏日温情的歌曲却留了下来，《北京之夏》。歌曲以一位怀念过往的女孩子视角，在北京各个地点穿梭流连，希望可以把眼前看到的每一处风景分享给身边人，在孤单中唱出了一份对于爱情的期待和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怀念。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你把心目中的北京写成一首夏天的歌，唱给这座城市的阳光和云朵。 是上海，景色还在，时间和旧爱会离开，一个人沿途自拍，凝固的神态都变成黑白，虔诚的等，微凉的夏天也会有春风，有谁等着我，陪我走过这寂寞长城，离开之前静静地听时间划过指尖，把昨天留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京通快速进京双桥东侧出口处有事故，目前断路清理中，请候车提前绕行朝阳路、朝阳北路或广渠路同行。受到事故影响，京通快速收费站以东以及通燕高速进京方向北关桥到双桥路段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urn up the music 'cause the song just came on. Turn up the music if they try to turn us down. Turn up the music, can I hear it till the speakers blow? Turn up the music, fill your cup and drink it down. If you're sexy and you know it,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girl. Put your hands up, up, up. If you're sexy and you know it,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girl. Put your hands up. 好热闹的一首作品，来自 Chris Brown 的这首 Turn Up The Music。他的声音呢很完美哈， 同时呢还有高超的舞技，壮硕的身材，唱歌很好，篮球很好，还会涂鸦会画画，可以说是拥有了运动员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哈。Chris Brown，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没有看到你刷存在呀、啊？方便的话呢，可以在这里的刷一下存在吗？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有哪些自驾游的好去处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到了夏天，除了去海边，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凉爽的草原。好，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当季节的北京啊，不是北京了，是枫林坝上草原。枫林坝上草原呢，被称为是京北第一草原。枫林坝上草原呢，是离北京最近的坝上，也是开发最成熟的。度假村呢，过百家了哈，其中还不乏四星的酒店了。农家院呢，过千家了。针对没有去过草原的人来说，给一个惊喜呢，还是有可能的。可以随便给你一个 surprise， 很轻松哈。毕竟呢，温差很大呀，是休闲避暑的好去处。天气特别热，但是那里真的很凉爽啊，而且那里消费也不高。无论是学生还是家庭出游，包括商务宴请呢，都是能够满足要求的。哎，突然感觉像广告语一样，能够满足您的家庭出游、商务宴请哎。这里呢还拍摄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暖春等等影视剧。想想看啊，茫茫林海配上鸟语花香，简直就是愉悦身心的好地方。草肥花艳的酷夏时节，就来这里撒花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想起杨坤的那首《牧马人》啊。主要景点的推荐的就是白桦林、情人谷，还有柳树沟风景区，还有闪电湖。走起吧，咱们约一下好不好？然后看上咱那大房车好不好？喜欢的话呢，大家积极来参与一下哈。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张宇，雨一直下。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 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不要再为他左心右逛，今后不管他爱不爱谁，快乐吗都随他。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22，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大风张金光也正在收听，此时此刻还在听的是不是还有家子？刚刚也收获了几位新朋友到我们这个家族群当中哈，有天涯的雅。还有大心脏陈多拉，一个老 rocker， 终于知道这么长的名字什么意思了。心很宽很大哈，所以叫大心脏。喜欢猫，养了很多猫，所以叫多拉，哆啦 A 梦啦，是猫猫啦，大家知道了。还有老 rocker 呢，大家知道了，很喜欢摇滚啊，很年轻，但是呢，从事摇滚这个演唱已经很多年了。非专业，就是喜欢唱摇滚啊，就各种哈。好，还收获了半木之痛，进入到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那么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Florida 还有 VAM 的这首《The Air》。在空中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Understand, I'ma make you understand what's pumping in my CD player. Party all night like, yeah. Chevy that pull up on dubs. Give me that drop, yeah, no bass like a drug. So mama hot and she might show me love. Oh, hot damn, I'm celebrating the end. Yeah, my love is so much, just got me saying. Oh, hot damn, this is my jam. Keep me partying till the AM. Y'all don't understand. Make me throw my hands in the air, air, air, air, air, air. Oh, hot damn. Just might start the way, like I'm at a ball game, do my thing. Hands up, I got money in the bank. I'm so fly, 747 plane. Rocket, don't stop it, how I got my name. Baby, keep popping, you might get the fame. Walk the red carpet, won't see you the same. I get the something, no. ride with me, Florida representing, gotta vibe with me. Make me throw it up, box in the club, go ahead and blow it up. Gotta win the hour, dust, give us, you're showing up, stay. I'm real, so it's really unfair. Fair. Stick up, stick up, a stick up, touch the ceiling, baby.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sky. Wave, wave around, around the side to side. It's a party started, go touch the roof. And we got them vibes popping at my booth. So throw your hands in the air. Chillin', baby. Feel it, baby. Throw your hands up.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是必然。 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召唤曾经的花纹，自己你纯真的眼睛那赤裸。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也就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看着我，也告诉我，你的心依旧燃烧着。 来自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转眼望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呢，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找得到结伴而行的朋友了。在漫长的成长旅途当中，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内心很无奈的感叹。牛奶咖啡的这首歌曲让我们浮想联翩，感触颇多呀。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有请苏燕姿带出这一首 Radio。 谢谢你此时此刻依然珍爱 Radio， 每天早晨时候在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汽车音乐会，孙燕姿 Radio， 你最爱的 Radio。 经过一场堆积幻灭，沉迷过日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自己的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那些快乐的让人有听着 Radio Radio Radio， 唱着 Radio Radio Radio， 忘了唱着

昨天下午，创意在北京2017至2018北京网络视听节目创新与人物推优启动暨评审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和往届相比，本届创意在北京在征集作品时间上有所变化，从原来的自然年度变为2017年1月1号到2018年3月31号。本届活动特别增设新时代新征程特别策划，这个策划不限类型、时长，网络微视频、网络音频、报道专题等都可以报送产品。同时，除了对优秀作品贡献人物给予必要奖励外，一些优秀的创意新作将在北京市文联网络视听作品创新培优扶持计划中优先考虑给予创作资金扶持，进一步促进和激励北京网络视听企业的创新创优动力。截至到目前，今年已经有18家播出平台、15家制作机构参与作品申报，已经申报作品304部，人物206个。启动会之后即将进入紧张的推优阶段，并将于今年8月份召开优秀作品与贡献人物的交流总结大会。同样在昨天启动的还有第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认定工作，其中要求园区的主要业态符合高精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园区入驻率要达70%以上。今年10月将对第一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授牌，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也将从中产生。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文创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15.4%，文创产业已经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